你好，呢度系星期六下昼嘅 陈上司认真做。 系啦，直播室入边就有莫莉啦、思培啦，仲有迪神喺度啦，好精神啊！ 系喎， 系啊，精神系。 因为我可能怀疑见到你成个阳光小子咁出现， 系啊， 黑黑煞煞咁样做乜嘢咧？ 想即系希望近啲古天乐哦。 喂，咁你嘅身形都有一段 時間，所以要操练下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呢排真系黑黑煞煞咗啦。就系因为咧，如果你留意开我嘅社交平台咧，你会见到咧，最近我开始去沉迷咗一个运动， 系 就系、是、读。木舟 系你之前都喺节目度讲过几次话考品牌啦， 只有叫我周仔啊， 定系周仔姓冯 啊，系啊，都几好。咁但系咧，玩呢一个嘅独木舟咧，系我以前从来未接触过嘅。咁、但系咧，阿龙哥咧，即系子龙咧，就唤醒咗个记忆。佢话你咩未接触过啫？你居俾只手我睇， 系啊， 你睇下我嘅手。你又会知道你唔系未接触过噶、 啊， 我只手嗰笪拉系你赐俾我噶，咁样。咁后屘佢讲翻个经过咧，我听完之后，我到今日我都系觉得唔关我事嘅。 即系你哋一齐去撑个船。 话说嗰阵时又系寻常事认真做，咁我哋咧就即系四个人咁啊走出去玩一个叫做每个星期啦，叫做有一项嘢我哋要发生咁样啦。咁、我哋就同阿子龙啊、斌仔啊、莫啊嗰啲咧就一齐出咗去玩呢一个独木舟。咁玩呢个独木舟嘅时候咧，子龙就系想救艇啊，咁佢就冇谂到呢个城门河个底咧，究竟有几多陷阱，就系嗰啲蚝壳。佢一嘢咧捉只艇捉唔到啦，跌咗落去啊！跌咗落去之后，只手一撑啊，佢上嚟嘅时候就已经流晒血啦。 扮咩啊你？中间嗰啲 skip 晒，点解？ 做咩啊？ 点解嗰个疤痕咧？ 呢个系子龙同我讲噶，我啱啱讲个版本。 系啊，点解个疤痕咧就会系喺阿尹子龙度而话系的神害嘅咧？系因为其实的神有份想救只艇，跟住点知佢又唔知点样掗到只艇又咁远得咁远。 哦，咁又唔系，咁又唔系。 跟住尹子龙就想攞翻出嚟就跳落去，懒型咁样跳落去就解身。 系啦，咁但系都唔紧要啦。总言之，阿子龙之后。唔係，我想講，我就係話你一人我一句一個古仔就會唔同啦。咁但係我就係點都好啦，即係呢個兄弟咧嗰日拉咧永遠都記得嘅。咁而家到佢抱女嘅時候咧，我諗遲啲佢個女都會摸住，拍翻咩嚟㗎呢個咁樣？ 咁 啊 永遠都記得你咯。 係啦，咁但係我哋先撇開子龍嗰筆啦，都係隨口話啫。 即刻避開。 咁咧就係講啦，呢一個嘅獨木舟咧，我真係自己親身去感受嘅時候咧，都係嗰句啦。其實係可以唔考牌玩㗎嘛，獨木舟。咁但係咧唔考牌你會遇到咩咧？未必会租到我哋玩嘅呢只独木舟嘅艇。咁我去到玩嘅时候咧，我先知道原来独木舟咧系分几种唔同嘅艇嘅。我哋平时最常见嘅一啲独木舟嘅艇咧，就系有个舱，你可以笠个人入去坐喺度，然之后就撑艇噶嘛。 系啊。 咁原来喺坊间咧，有时你未必有考牌或者未必有证书嘅时候去租一啲艇咧，佢新嗰啲咧系冇舱噶。是直情是成块板咁样，咁然之后就有一个座位，有一个坐嘅粒位俾你坐，咁系唔需要你塞只脚落个舱。嗰只咧系较容易玩嘅，因为较容易上船。因为喺我玩独木舟嘅过程咧，其实我觉得我最容易啊错过同埋做得唔好咧，系咩咧？就系上船落船啦。因为我个上身好重啊，咁变咗咧，我成日都要平衡咧。你一只脚揽落去嘅时候，你仲要喺水，咁你平衡嘅位置就唔同咗咧。咁阿 Sir 就话啦，你要稳重心。咁跟住我基本上咧，由第一升到二升，第三升咧，我都开始慢慢掌握到上船落船嘅技巧啦。 我反而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我哋啲初学者或者去就咁玩下啲咧，会有人扶住嗰个嘅艇，跟等我哋容易落去噶嘛？咁你哋其中一个考牌嘅话，系咪考嘅就系冇任何人扶住嘅情况下，自己行落去咧？ 第一堂上落已经唔可以扶啦。 哇！ 系啊， 咁第三堂考咩咧？ 我先逐样讲啦。咁就系话头先讲上船落船嘅问题，同埋船型唔同。咁最初嘅时候咧，阿 Sir 都同我哋讲，点解有人考牌，点解有人唔考牌玩？佢话其实考牌即系你出到个海咧，正所谓欺山莫欺水嘛。欺水咧系基本上你落出到大海入边嗰啲浪咧，系你估计唔到嘅，系你挡唔到嘅。咁所以咧，佢就话你基本上系要学咗点样自救，同埋如果你同人出去玩咧，点样救人？所以佢就上一二三星嘅初級咧，其實佢即係都話係必須噶啦。咁而我自己認為咧，即係我自己教游水，我都覺得有時咧，我哋都要學咗啲基本咧，你先至好去玩嘅。就近日啫嘛，我近日咧去泳池，即係大家都知啦，開放翻啦，係咪？咁我就真係見到一個家長帶住小朋友嚟玩，個家長唔落水。个小朋友就咁跳落水，咁我以为个小朋友都 OK 嘅，九至十岁到啦， 自己游水啦，如果唔会自己跳落去。 系啦，一落到去争啲余力， 哇，已經見到佢抽筋啦。咁我就鬧起佢啦，即係鬧起佢附邊啦。 攞個網好似鬧啲咁 鬧垃圾咁。 鬧佢真 係。咁我就即係滴起佢啦，跟住就扶翻去埋邊啦。咁我救生員都出嚟就即係話喂唔可以咁樣。所以有時咧，我哋去玩水咧，就算你看似啊水深係你踩落去可能到小腿啊，佢都足以係浸死你。 成日都講欺山莫欺水啊嘛。 係啊， 水有好多嘢，你真係有未知之數。你山起碼你都望到佢啊。 係啦， 嗱。我記得咧，之前啱啱有個朋友就同我講咧，佢中意潛水啊嘛，就係有一件事就係嗰日啲水咧，其實就水流好急嘅，咁同埋個天氣唔係好好，但係嗰個船家就照出船啦。結果有一個人咧，係佢總之漂咗去岸嗰度啦，結果係喺一個孤島度過咗一日之後，先揾到人救佢咯。係啊，咁、啊、所以 即係親身經歷，即係一日啊。 係啊係啊， 佢、 啊啊、 都好好彩喎。 其實算好彩啊， 孤島你揾唔到你就冇啦。 係 啊， 啊，因為孤島啊，係咪孤島好少人會去嗰度噶嘛？咁因為你冇。去啊，真系搞唔掂。 咁佢离香港几远啊？知唔知道？ 诶，咁我又 漂流咗， 其实都系喺香港海域里边嘅，系啦。咁但系 即系未出公海， 揾唔翻嗰个人， 好多外岛噶嘛，外面 系啦。但系因为天气唔系咁好啊，所以咧嗰、那个船家又冇留意到揾，即系总之揾唔翻嗰个人啊。咁结果咧，结果其实嗰一日咧系全日都系不停咁有好多嘅救援人员尝试去揾啦。咁、我觉得一嚟就系、是、你一定要基本知识啦。如果遇到啲事情，即系点算咧？冇学过真系大件事噶嘛。第二就系、是。都可以令到啲救援人員可以慳翻啲力啊！即係唔好錯叫做用咗啲唔即係點樣講咧？因為自己而令到啲救援人員辛苦咯。 係嗱，但係咧，頭先阿師傅講一樣好啱啦。另外一樣咧，獨木舟我哋需要知道嘅係咩咧？就係、是、唔可以一個人出海。因为有啲人咧就懒叻啊，我听过咧有啲人就话我自己带本书啊撑出去啊就好好享受夏日啦，但一个大浪冚咗你咧，你救唔到就救唔到噶啦。咁、所以咧佢都话，即系如果你玩独木舟啊，如果而家因为夏日啊嘛，咁好多人都会想出海玩啊，去玩独木舟嘅朋友留意真系唔好一个人去玩，因为佢话呢啲危险咧系你唔会留意到啊，佢嚟就嚟噶啦咁样。咁头先啊啱我就话一二三声你学咗啲咩咧？我一首歌之后我话俾你听一二三声究竟我玩啲乜嘢？ 好啊。 台有劇集的《藥水之下》。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呢、這個 background music 咧，我又好想去玩啊！係啊，我而家真係上咗癮咁樣啊！ 我想話考完牌之後係咪就幾時去遊都得？即係你 滿三星嗱、 啊， 你滿三星咧，其實喺香港咧好多沙灘咧佢都會租嘅。咁、嗯、咧我考上第一堂嘅時候，我都問我想租艇點租啊咁樣。佢就話其實咧基本上咧你有三個朋友，然之後大家同時有三星咧，佢都會租俾你嘅。 係咪因為要有？哦照應，所以佢就話你一定要三個人先可以租俾。 都係，都係，都係，同埋你起碼有一個基本技巧啦。因為我所謂話考一二三星，哇，好似好勁啊！其實我得初級嘅啫。 嚇？即係三星都係初級嚟。係 啊，初級入邊係分階段叫一二三咯。 唔係，但我唔明其實獨木舟仲有啲乜嘢要考？ 嗱，獨木舟咧，其實咧看似只係撐個艇啫，但係咧平時我哋見到咧嗰啲好勁嗰啲人咧喺個海入邊可以轉艇噶嘛，即係例如你坐喺架艇好直嘅，然之後你可以成個人反落個水入邊，咁啊反轉個艇啦，你可以喺唔離開嗰個艇桶之下。成個翻翻上嚟咯， 嚇 咁厲害！ 因為其實呢個動作唔 係呢啲係咪叫花式獨木舟啊？ 唔係花式嚟㗎，係你出去深海咧，如果你突然間俾個大浪冚咗反船咧，你用翻呢個方法起身㗎。 哦， 因為如果你諗下，你喺一個好大嘅大海入邊，好大浪嘅，講緊啲海浪可能有一米咁高嘅。咁你點救啊？如果都係你一個人，咁佢就話其實咧入邊咧就要學一啲嘅技巧咁咧。 但如果好似你咁講話一米咁高嘅浪不停冚過嚟嘅，你一反完你一起翻身又反 嘅。咁你有時如果你真係技術好嘅話咧，你一米嘅浪冚埋嚟，你唔一定反嘅。你可以迎，你可以迎浪噶嘛，即係可以衝噶嘛，即係可以越過去嘅，係啊。咁但係咧，我一路聽嘅時候，其實點解我會有動力想學獨木舟咧？ 係 因為我目標我想去外島啊。就係頭先大家講話，哇！去嗰啲孤島啊，剩剩嗰啲啊，其實我好想去咯。 你唔好害人喎、啊，到時 我唔會害人，因為我一定會一班人去嘅。 你記得攞埋指南針， 係啊，同埋帶地圖啦，同埋帶電話啦，咁樣。誒，唔好講笑喎、啊，電話就真係要帶喎、啊。 但係你去到外島，你收唔到喎。 咁但係有時你未去到外島，可能你要求救噶啦嘛。即係你未撐到咁遠，你已經想求救啦。 咁使唔使攞埋叉電啊？ 诶， 摆落防水袋入面， 咁边度有得叉咧？ 睇你电话， 唔系，所以就话你攞埋尿袋都有用，都有得用咯。 嗱，咁正咁正常嚟讲，你都应该带嘅，因为咧原来玩独木舟嘅人咧，我而家入咗会先知啊，系佢哋会去啲两日一夜嘅 camp 嘅。是即搭揸埋个营咧，去到嗰个外岛度自己住一晚咧，然之后就走啊！ 但系独木舟摆咗咁多嘢咩？你摆完个营都摆唔到嘢食咯。 独木舟原来摆咗好多嘢嘅，因为咧我嗰只艇入边咧，其实个好长噶嘛，独木舟好长噶嘛，原来佢有一啲嘅做防水桶，叫做一个仓啦。咁佢就可以塞晒啲嘢入去，咁入边都有机会湿嘅，因为你只艇入水噶嘛，会你反转入水噶嘛，咁佢有机会湿。不过你记得一定要带防水袋。嗱、带防水袋咧，我留翻后少少咧，讲多少少。嘢俾大家聽， 垃圾袋笠住咪得咯。 嗰啲保鮮袋咯。 嗱，等陣話俾你聽，先解釋埋。 保鮮袋太細嘛，垃圾袋 大嘅保鮮袋。 簡單解釋埋呢個一二三星先，OK？ 一二三星咧，其實一就係基本上咧介紹一啲航海安全資訊話俾你聽啦，然之後教你少少上艇落艇點樣行前啦，然之後去到二星嘅時候就教你高級少少啦，就真係如果你遇到一啲危難嘅時候，你點樣救你嘅同伴啊咁樣。咁去到三星咧，開始學一啲自救啦，自己一個人都能夠拯救。有嘅，咁就系一二三星嘅基础啦。OK， 咁头先我讲咯，入水嘅问题咯，因为咧我出海前咧，我真系带咗好多嘢嘅，又要带水啦，又要带电话啦，又要拍片影相啦，咁样。 想买嘢食啊？ 佢其实咧，我呢个一二三星上堂啊嘛，系玩到咁上下就会爬翻上岸食饭嘅， 包埋饭嘅， 系啦，咁啊，唔系包埋饭，唔系包埋饭。嗱呢个就系我哋 我就系正想问食咩饭啊？ 我哋自己自备饭盒咯。 吓， 咁而我同 Cherry 就整两半咯。 我以為你 前一晚咧雪嗰啲雪種啊，然之後整啲凍麵啊，跟住就冰住咁樣拎去嗰度咯。 用噶咯咁熱， 嗰度有雪櫃，因為個會嚟噶嘛，係啊，咁嗰度有雪櫃嘅。 咪同埋你啱啱融咪好咯。就是你凍，你 我唔係雪到變冰啊嘛，佢啱啱融，我凍啫嘛，我要。 唔係啊，其實可以雪到變冰， 我硬 係 覺得咧，你咁大氣力咧，你唔食翻啲飯落肚唔得噶。 所以我食冰凍荞麦面。 飯啊，講緊 唔係咁，你好難帶飯啊嘛，天氣咁熱。 佢都係澱粉嚟嘅， 你天氣係荞麦面，你都有嘅 ，OK 嘅。咁最多我夠飽啦，係啊，係咪先？咁但係頭先我想講埋就係嗰樣嘢啦，就係、是、嗰個防水袋啊。 嗯， 好多人都以為出海帶防水袋啊，真係萬無一失啦。 係 啊，我身邊有兩個 friend 中咗招啦， 爆咗。 前幾日喺呢個社交平台度公開講啊，就話咧自己咧為咗去沙灘啊落水玩啊，損失咗8000多元啊，就係成個電話窩殼啊。佢裝咗個防水袋，帶咗出去個海入邊，然之後咧又游水又剩，佢發現個防水袋入水。 誒，黃冠文都係咁噶， 我都係喎。 係啦，其實咧防水袋咧，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完全唔入水啊。 其實應該都要再揾個保鮮袋包住佢。 冇錯啦。 係啊。 嗱咁，但係呢個就係我去玩獨木舟嘅一個小小分享啦，就我學到嘅一樣嘢。原來佢哋咧唔係用防水袋喎，唔係佢唔係用防水袋，你知唔知啊？ 咁我就唔知啦。 佢唔係用防水袋嘅，佢係用一啲咧膠樽啊，一啲好大嘅桶啊，然之後紅蓋白身嗰啲啊，有冇幻想到似咩咧？餅乾罐， 哦鐵罐， 但係佢唔係鐵嘅，膠嘅，膠嘅膠桶。咁然後咧，佢係一個我想可以装到一个两列水的胶桶啦，咁然后咧佢就话用呢啲嘅桶咧，佢哋订做，唔系订做嘅，佢特登买，唔系餐盒嚟嘅，系一啲圆桶型嚟嘅，系啦，总之一个桶啦，佢就话咧佢要带呢啲桶咧出海咧，先可以万无一失， 即系订做嘅。 有啲公司系专做呢啲桶，咁佢就订呢啲桶翻嚟。 且我求其去沙滩游水，我做咩要买个特登买个咁嘅桶啊？ 唔系，我就话我去独木舟我就要用，但系我都有带防水袋，但系我就话船舱会入水，所以咧佢就话好多同学原来咧去玩独木舟咧，以为个舱等于防水嘛，咁咪掉落去咯，掉落去之后咧，成个袋就满水，车匙啦、银包啦、电话啦，全部报销。 咁夸张啊？ 系啊。 但其实防水袋正常嚟讲，你都系喺架船上面，只要你唔反艇，其实系唔会入水噶嘛。 是的，你可以咁样去解释，你唔反艇，但系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出去一个旅程，讲紧系我有啲师兄咧，一个钟头系撑5K 咯，5K 用一个钟头时间撑，但系佢话出到去咧，基本上都有机会反嘅，系啦嗱，咁今日咧就分享咗一啲咧，我自己去玩呢一个独木舟初级，但系唔好讲笑，我系会继续考上去嘅，我系决定咗向呢个教练级进发， 加油，到时教我哋， yeah! 好啊。这终于太是你，还是有天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出，本港新增至少二十多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科大确认一名研究助理确诊。科大表示，该名职员并非住在校园入边，亦都冇任何病征。由于佢嘅邻舍出现确诊个案，因而接受检测，校方已经进行清洁，并且要求同佢有紧密接触嘅实验室同事在家工作。而一名驻守深圳湾管制站嘅二十七岁男处理高级入境事务助理员，寻晚接获通知初步确诊。入境处话，佢主要负责为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最近一次执行职务为本星期三，随后两日放假，随后两日休假。佢在星期四早上前往政府诊所求医，星期五朝早提交测试样本，至深夜获通知初步确诊，随即在凌晨由救护车送院治疗。该名人员最近无外游记录，工作的时候一直有戴口罩，探测体温正常和遵守其他防疫措施，正调查佢感染原因和有否密切接触人员。政府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限坐八人，只可以坐满座位数目六成，酒吧同埋酒馆每台不得有多于四人。喺沙田江贝街附近，大部分餐厅有按照指示，一台不超过八人。食客进入前要量体温，餐厅外有不少市民等买外卖。有市民表示，虽然担心隐形传播者，但无可避免要外出食饭，因此会选择外卖或者是拒绝搭台。又说限坐八人的措施不足够，有餐厅在顾客多的情况之下仍然会安排座位，认为规管有困难。亦有市民表示，疫情严重会减少外出用膳，甚至不外出。他又说出外食饭前会洗手，只有进食的时候才不戴口罩。有餐厅负责人说，近期有食肆爆发疫情，会多加清洁，限坐八人一台，并且推出外卖优惠。他又说由前日中午起，客人少了两成，每日生意额下跌三至四成，希望疫情快点过去。民主派今明两日举行立法会初选，负责统筹的民主动力表示，截至下午3:01，共有59,000多人参与电子投票，其中在黄埔一个初选票站有数十人排队投票。从事文化艺术的黎小姐表示，出来是要行使公民权利，即使被政府持续打压都要坚持做。被问到会否担心有法律风险时，她说政府对港区国安法有自己解读，会扭曲初选意义，选民知道初选背后的精神，投票是公民权利，自己不太担心触犯港区国安法。民主动力表示，点票完成之后，所有数据会立刻销毁。主办单位在全港设置了大约250个服务站，服务站开放时间由中午12点开始至晚上9点结束。澳洲一名17岁少年滑浪架时候，怀疑被鲨鱼袭击致死，当局封闭附近海滩。事发在星期六，呢名少年在布里斯班以南大约380公里的科夫斯港附近滑浪，怀疑被鲨鱼咬伤腿部。附近的滑浪客将少年救翻岸边抢救，但少年当场证实不治，当局正调查事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下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龙翔道的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在泽安村。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卖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近住隧道口一带都是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一带的交通繁忙，龙尾近李靖屋邨，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伟乐街气站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天后庙，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一段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这个世界有好多种力，有影响力、观察力、想象力， 是不是仲有压力呢？ 不过呢，有些力就要在实验室先 check 到了。 那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的 STEM 想创实验室， 主持有赵善恩、 周家俊、 李慧妍， 等我们去检视生活里面形形色色的力。 那就跟我们入实验室 体验力的奥秘啦。 Saturday Game On。 好，心跳手阵时间啦， 系啊， 睇你啦，唉，今日你出题， 系 上次粒嗰粒豆啊， 黄豆啊，嗰粒豆， 嗰粒黄豆真系拗晒头啊！ 不过咧，真系噶，我冇谂过你唔知道我中意食豆浆类、豆类嘅嘢，因为其实 冇谂到，因为 好多人都知道我好中意食个豆。 你摆豆腐咧，我就可能估到，但你摆粒豆咧，真系好难谂完。 系、啊。总之我摆豆腐啦， 炸入边炸 咁 啊， 系啊， 系啊，你下次可以试下攞啲豆腐， 系 系啦，点知佢下次真系攞豆腐，下铺即刻攞豆腐。 但系我唔知点解感觉上今日咧，你哋嘅触感可能会有啲惊嘅， 咁紧要 会喐嘅， 唔系 咬人嘅， 唔系，但系我惊你哋一摸落去嘅时候，哇咩嚟噶咁样， 咁呕心， 系 啊，我唔怕噶，其实呢啲 今日呢样嘢系你中唔中意食嗰啲？ 唔係今日呢樣嘢係咪食物？ 係，嗱，即係已經咁快就開始問呢個。 唔係啊，了解一下啊嘛，我見佢旁敲側擊咁啊，扯啲嘢，係咪開始啊？ 冇所謂啊，可以啊， 開始啊。 Game on, level one。喂，我覺得咧，今次嘅物件啊，我堪稱用物件啊，我俾咗第一個 tips， 因為其實我覺得今次如果我俾得太多 tips 嘅話咧，唔好話太多，我分分鐘可能俾兩三個 tips， 你哋已經會有頭緒噶啦，聽眾們都應該會有。 OK， 所以我會只係暫時第一 part， 即係step one 嘅時候，我只係俾一個 tips 先。 OK， 好啊。 咁我就每一 part 俾一個 tips 啊 ，OK， 去到第三 part 啊，咁你哋再問我究竟係啲乜嘢啊？ 好， 第一 part 我會俾嘅 tips 就係、是、有啲人係好需要佢，冇咗佢唔得；有啲人係唔需要佢嘅。 吓，即系分男女啦，系咪先？ 平安中， 平安中， 未必。 OK， 唔分男女，你嗰个唔分男女嘅，有冇分年龄噶？即系会唔会某一个年龄层系用得比较多啲？ 会 会啊，即系大人就会用得多啲，定细路会用得多啲啊？ 讲完你咪知 道。嗱，咁 我哋试下分布一下啦。上一年纪，嗱，我哋我 总之系会有分年龄层去用嘅。 嗱，上一年纪嘅人用系咪似喺呢个方向咧？佢又话可用可唔用，咁我觉得上一年纪用嗰啲嗰啲似啲。 佢边度搵个平安钟翻嚟啊？大 咁应该唔系平安钟啦，即系可能口水坚啦。 口水坚啊，或者奶嘴。你是自己 奶嘴 你是买啊定是你在家里找的 不是奶嘴不是啦有些人可能需要用有些人可能不需要用、啊。喂你奶嘴去到你那个的我们这个年纪你真的不会用的嘛。 不是就是有些人需要用。 对就是有些人需要用有些人不需要用咯。 是因为你分一年纪。 但我可以答了师培问题先因为师培的问题实在太蠢和太傻。 是吗 为 什么我不记得他问什 么他问我在家里拿的定是买的。我就算在家里拿的我都是买回家才在家里拿出来的。 同埋呢个问题绝对影响唔到你嘅答案你明唔明啊？ 唔系，我要解释一下我个逻辑先。如果你系专登， 咪就系傻咯。 唔系你专登为咗节目去买，咁你嗰样嘢系脱离你嘅生活嘅，即系未必系阿莫生活中要用到嘅嘢。但系如果你系本身就有，即系话阿莫本身会用，或者佢屋企人有机会会用，虽然呢个范围都系好大。 唔系啊，我觉得佢依然都好傻。我上次买完黄豆，我系咪成包抌咗佢啊？我会攞嚟煲汤饮。 佢都会用翻噶嘛？嗰个产品你有冇用噶阿莫？嗱，因为点解我咁问咧？因为阿莫而家攞个产品，有机会佢屋企人用，可能佢唔需要用嘅。咁、但系佢话有啲人需要用，有啲唔需要。咁系咪你呢、這个呢、你系需要用嘅？ 我需要用嘅。嗱，好大嘅 tips 噶啦，呢、這个已经系 M 巾。 我冇攞 M 巾俾你摸。 佢话我触感好核突啊嘛。咁如果你摸落去嘅时候，嗱， 如果揭出嚟真系 M 巾，我冇黑。 点解啊？ 冇黑。 好有诚意喎、 啊！你好有诚意，系货你要需要用咧，好有诚意。但你俾我唔好 M 巾有咩用啊？ 喂，而家呢个 game 系俾你估啫嘛，又唔系俾你用，我俾你咪用先，一句讲晒。 系、哎、啊，嗱 M 巾咧，我又唔否认可能有机会嘅，因为佢反应话俾我听有啲机会。 系啦、 啊， 咁大反应 啦。系啦，如果唔系佢应该冇乜反应咧。诶，你自己谂啦，应该系咁嘅。 佢仲要话个触感系好奇怪嘅、即系你会有啲人觉得啊，掂到嘅时候会觉得咦。 但其实触感嗱，啲人掂到耳系耳啫，啲、人掂到个触感 M 巾触感唔怪噶。 其实佢冇话系触感嘅，但系话掂到。咁如果男人掂到 M 巾，系咪觉得即系始终？我觉得虽然呢样嘢唔系啲乜嘢诶好污糟或者系啲咩好特别嘅嘢，但系男士始终对佢系有啲却步噶嘛。某啲男士 哦吓， 你有冇掂过？ 系我掂过，我买过添啦。 我费事又话我诶咩啦？ 咩啊？ 识 咩 歧 视？系俾少少扭一扭去其他方向谂啦。 我真系唔啱啦， 唔啱嘅 嗱。我想讲嘅一样嘢就系， 我嘥咗两分钟谂 M 巾。 唔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佢嗰个质感嗰个核突咧，只不过系因为可能你一个盒入面摸到个质感核突啫。 O K。 喺个盒里面摸到。 系咪流质噶？ 咩啊？ 系咪流质噶？ 我唔知道算唔算叫流质、啊， 即系佢可以变成流質。 而家暂时系半流质、啊。 好似好核突咁啊！ 而家暂时嗱，因为其实佢有一个物件嚟嘅，但系佢俾我整到暂时系半流质。 哦，佢系一个物件啊，你可以整到半流质咁啊，即系 又食物， 似系食物咯。 其实本身我以为系鬼口水，即系又系捻落去觉得哇好核突咁样。 唔系啊，你哋唔好谂系流质先啦、啊。 哦，佢本身系固体。但固体点解可以整到变暂时系流质？ 退庭商议一 下，佢又未至于暂时流质嘅。 喂，退庭商议一下。嗱，坐喺心机旁边嘅你，一齐谂下。咁啊喺我哋社交平台上面咧，话俾我哋听，究竟如果莫莉今次啊攞翻嚟呢个物件啊，系啲乜嘢咧？我哋转头一齐再估估。 尽在说梦话，原是喝淡茶。这一晚跟你对车成功，隔一晚将你视为尘冬。狂将血管化开红唇膏，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已煽动你渴望，是太可怕，不必告诉他，谁在诱惑就此心领全人而且下，再不要你为世间真假，争取霸床，身且你让感官退化，苟且偷上泪液。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明躺于沙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议论梵高，下一秒心意飞黄道破。那中道灯最是为崇高，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陈女， Game on level two。 你估唔估到咧？好难 估到咧，我估唔到喎。 系咯，你话好容易估咁样。 系啦， 嗱，不如咁啦。俾你哋再问多个问题之后，我就开 level two 嘅我俾嘅 tips 啊。 OK。呢一个嘅产品系咪要雪冻先用得噶？ 唔使， 唔使。 呢样产品， 我唔知道会唔会特别喜好。 佢头先佢冇，你问咗佢系咪食物嘅时候，佢好似冇答，食唔食得噶呢样嘢？ 唔食得。 哦，唔系食物嚟嘅。 唔系食物， 唔食得。 上次讲 海绵， 俾大家估估咗呢个食物，所以今次我唔会俾你估食物。 喂，佢系食物半流质， 唔系食物， 唔 系、啊、sorry， 唔 系 食物，半流质，即系有机会 本身系 固 体嘅，佢话佢搞到佢变成半流质， 唔通系沙？ 但你真系唔好攞流质去想象佢。 所以我就谂系咪沙取嗱，即系唔系沙取嗰啲叫咩？ 一定系人为佢先至会变半流质。 系啦，即 系 入边系有啲沙啊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我觉得唔系沙，摆喺厨房用嘅， 唔系 哦。 你觉得系杯嗰啲系嘛？ 唔系，我觉得系毛巾啊、海绵啊嗰啲嘢。 嗯。 點解你會覺得係沙咧？ 咪頭先我咪佢咪話係原本係物件啊嘛。咁點樣佢係流質？佢入邊可能未必係水啦。咁如果佢係打爆咗，可能佢就會流一啲沙啊，或者係好細粒嘅嘢流出嚟。咁嗰啲都係叫流質啊嘛。咁所以我就諗咧，頭先你問廚房咧，我就諗係咪嗰啲水晶杯嗰啲咪好興咧，反轉只帆船又喺個底度升上嚟。係啊，我以為係嗰啲 好靚嘅， 係啊，似佢有嘛？ 栽佢你個口啊！唔知幾錢喎，用啲嘢。 咁所以我就諗，但係又唔係呢個啦。好啦 ，tips 啊。 好。唔係喎，你係咪有嘢問啊？ 問咗問咗。 問咗啦，好。嗱，之後呢個 tips 咧就係、是，其實佢有 size 分，亦都有唔同類別。 哇！呢、這個好大嘅 tips 喎，真係幫到手喎，真係。 有唔同類別，其實樣樣嘢都有唔同類別㗎啦。 任何嘢都有唔同 size 㗎啦。 講埋俾你聽，廁所用。 廁所用品唔同 size 變流質。 底褲。 你喺房度用噶嘛？ 即系你借一次我先唱嘅。 你坚持发现呢次，阿妈我要换啊！你快啲出嚟厕所 先。我有一条系喺厕所先唱。 系咪你会喺厨房度换嘅咩？ 系咪吸厕所嗰啲即系嗰啲蓝色嗰啲泡泡啊？ 有人好需要，有人觉得唔重要。 即系佢觉得臭咪用咯，唔臭咪唔用咯。嗰啲泡泡都系帮你整香啲啫。 呢个应该个人卫生应该必须要用噶系嘛？ 刷牙嘅时候用嘅。 有啲人屋企唔用噶，生晒渍咧，嗰啲渍都唔清噶。 好似 OK 系 咩？咩啊？你话咩啊？ 刷牙时用。 哇！问到咁 deep 啊？ 咦？咁系咪刷牙时用啊？ 咁喺厕所啦嘛，再收窄，一系冲凉，一系刷牙啫，仲一系去洗手间咯。 哦，咁可能 冇分时段用嘅，但係所以啊，所以有啲人可能会係刷牙前后用都唔定。 哦、刷牙 一日用几次啊？ 有机会我唔知啊，因为因应个人而异嘅。 一日用几次呢？ 睇下你攞嚟做咩啦，可能几次啦，有可能一次喎、 啊。牙线 有可能唔用喎、 啊，不刷牙前后 可以唔用嘅咩？ 牙线咪可以唔用咯、啊，你刷牙得噶啦。 咁你冲凉嘅话都可以用唔用碱液同番碱添。 吓、 啊，咁 你话俾我听边个？我真系唔接近佢、 啊。 咁、 啊、 有系 有 人 唔 用 噶，真系。 但系如果系咁，应该系好少撮咯，佢唔会系有啲人咯。 但系唔系，我真系接受唔到啲人冲凉唔用番碱。 有啲就话唔可以接触化学咧，有啲真系唔可以用。 有啲天然嗰啲，又话唔知咩植物定咗鬼。但系洗面我就觉得 O、OK, K， 因为真系有人系会唔想用咁多化学食物喺块面度，而我真系知道好多人都系咁。但系如果你冲凉嗰啲都唔用番碱， 咁唔系你谂嘅方法。 如果嗰个人佢系喺一啲好冻嘅地方生活嘅，其实佢冇流汗嘅，长期都唔流汗，有冇需要用番碱咧？虽然当然即系你话可以， 你仲 讲 翻你个问题。 我哋 算啦，佢都话唔系咯。 算啦，不如咁啦，即刻去 level three 俾大家摸一下个质感啦。 好啦， 摸完之后你系缩窄好大范围噶啦。 Game on level three。 好，阿师盘摸先啦。 喂呀，咁益我。 嗱，你先啦。 嗱，我形容一下先啊，因为咧。头先你要摸正中间，因为我搵啲嘢垫住咗佢，因为我惊佢整湿个箱，所以你要摸个中间。 即系唔摇得个盒， 中间冇嘢，中间冇嘢。好啦，我摸落去啦。喂，我摸到啲厕纸喎，冇咗件。 你系咪搵嘢包咗噶？ 系咪溶咗啊？你件嘢？ 你系咪有嘢包咗先？ 厕纸喺底，因为我话惊整湿个箱。 但系面佢系实物嚟嘅。 佢唔见咗件嘢啊，系咪溶到？ 不如你俾佢摸下先啦，你俾佢摸下，系咪真系？ 见咗啊，去到啊， 喺度咩？我俾你摸，你睇下 喺 度，摸唔到啊， 喺度啊，仲要正中间。 你睇下搵唔搵到？ 先试 下，系咪又系嗰啲豆类嗰啲手指甲咁大？你要摸匀晒个箱，你先摸到。 唔系，佢至少有五蚊捻咁大，两个五蚊捻 咁 大。 今次 哦， 你摸到啊？ 佢个样咧好呆咗， 摸唔到咯。 唔系的身佢样呆咗。 我问问题，化妆嘅人比用得多， 点解会咁讲咧？ 系咪先？ 嗱，如果你咁样 yes no， 嗱，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咧， 我就会估到， 我就会 觉得，我觉得似系咯， 我就会觉得你唔呢个问题应唔应该答？我觉得唔应该答嘅问题咯， 唔应该答，即系因为你一讲就系啦， 系啦，所以我觉得唔应该答咯。 嗯， 好用心咁喂翻， 我可以俾啲。 O、okay, K， 我問多個問題。呢、這個嘅產品，佢係你而家只係冰山一角。 因為有啲人唔化妝都用的。 喂、okay, ，你而家只係冰山一角啫、啊，你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啫，你只係個包好大包嘅嘢入邊嘅其中一忽啫。 哎呀，我諗到啦。 可唔可以咁講？有啲人買，有啲人買翻屋企，一大包嘅，佢哋好中意揾個盒咧就裝起佢嘅，係咪？ 有啲獨立包裝嘅。 O、okay, K， 有獨立包裝嘅。 獨立包裝有嘅咩？ 咁有。 有方便輕巧。 如果我估個方向，我估個方向係嘅。 我都估到啦。可用可唔用噶嘛？係嘛？ 係。 一定係用咗會乾淨啲嘅。 係。 啊，咁我估到啦。 衛生啲嘅。 係啦，我估到啦。你講先。 我講先啊。落妝棉。 我只係估棉花咋。 唔系以佢嘅嗰个， 因为头先我问咗个问题，佢唔系讲落妆，佢话有啲人唔落妆都会用，所以我就唔敢咁实讲落妆棉，我就觉得系棉花。 好， 最后答案 开股落妆棉啊！ 哎呀， 因为点解咧？除咗佢落妆用之外，有好多人咧系会用一啲化妆水、收缩水咧，系会将啲落妆棉咧湿咗之后咧就敷喺块面度，就做一个急嘅 mask。同埋有好多嘅棉，即系呢个类似落妆棉嘅物体咧，基本上就未必系落妆先用嘅，因为而家已经咧进化到咧系化妆或者护肤嘅嘢都会用到落妆棉噶。 OK， 喂，今日呢个成功喎。 系啊， 我都系估呢个方向，不过我讲唔啱。 嗱，系咪啊？我跟住整湿咗。所以我找紙巾墊住。 係啊，拎走佢，唔好整爛。 我可能摸到之後，我覺得啊，係咪？ 仲要我想講咧，呢一個紙巾呢、這個嘅落妝棉係貴嘢嚟㗎。 哦，好嘅。 所以我就係攞一張出嚟咋。 主要我想講咧，呢、這個落妝棉我琴日落完啦，今日俾你摸啊，幾有心啊！ 唔 係超過 市場買到嗰啲啫，你摸到咁柔軟就知啦。 所有悲伤都变成童话 Oh, do you want my love 我们缠绵在月下伸手腕有引力潮汐奔跑我的灵魂为你唱歌我的心脏为你跳针让全世界都幸福让全宇宙都嫉妒爱让我们颠倒神魂一生一世热烈和温怦然心动的时刻我想和你会在

上翻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小尘埃》还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前，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想问一下你哋咧，中唔中意食生果？唔中意啊，真系唔中意。 以前真系唔中意。我细个唔多食生果噶。 咁你食唔食菜啊？ 食，但系唔系特别好。但系生果系比较少嘅，即系如果菜同生果拣，可能系八分二咯，八比二啊。 我细个唔中意食蕉噶。 大个食蕉啦， 而家大个中 好中意食， 因为咧以前细个觉得咧食完蕉之后咧嗰啲，我唔知道你哋冇嗰个质感啊，食、哦、完之后咧啲牙会一声，好似有层嘢包住咗啲牙，个口腔又系 唔舒服啦， 咁样，跟住我就好唔中意食嘅。 我明啊，我以前都系咁样噶，所以我对蕉系有少少唔中意嘅。 系啊，跟住到咗大个咗之后咧，唔知道做咩事，好似突然间一次唔知食啲甜品有蕉，哇，几好食、啊！跟住自此之后我就会食翻蕉，同埋我知道佢可以去到。 是通便啊嘛， 系啊，所以我就有食啦。但系我都唔系样样生果都食噶。而家、我唔中意食苹果，我由细到大都唔中意食。 但系其实食苹果同食蕉咧都有同一个问题嘅，啲牙咧都系鞋鞋地嘅。 啊，可能系啊。 但系我想话，如果你就咁食苹果嘅话咧，系可以帮助你打磨啲牙 嘅。哦，系， 即系可以去渍嘅。咁所以如果你哋唔中意食生果嘅话，不过唔紧要嘅，即系有啲人中意食菜都 OK 嘅。 我中意食橙。唔中意食苹果， 我中意食雪梨，都唔中意食苹果咯。 系啦，同埋佢嗰个皮咧，我觉得好刮口啊，尤其是红色，平时即系最正宗嘅红苹果咧，哇，戒你戒口戒到咧，我唔得噶。 但系雪梨都系戒噶， 冇咁戒。 我记得我细个有一排唔中意食雪梨嘅、原因我食完反口水， 系 反口水就成日呕啦。 哦， 系啊。 跟住我有段时间好中意食西瓜，同埋有段时间兴西瓜减肥噶嘛。 吓、我冇听过，咁高糖分。 系啊，西瓜减肥有段时间兴，跟住但系食到之后好歪， 好凉噶。 系啊，就系、是、哇又食，我唔想食，哇又食，雪柜仲有成个西瓜， 咁减 唔想食咯，梗系减唔到啦。开头可能减到嘅，因为其实食西瓜系因为有好多水分想塞饱自己个肚，但系就系发现即系佢因为水好快就去啊嘛，就好想继续食。跟住之后咧，同埋我就好怪嗰样，我系一个人就系如果我长期食一样嘢，我就厌咗之后，我就至少半年我唔会食嘅。之后西瓜我就有段时间真系唔食啦。 但我食西瓜咧就有个记忆嘅，我嗰阵时细个咧唔中意冲凉嘅，咁老豆叫亲我冲凉我都唔中意去嘅。咁跟住咧，老豆就有一日就话：，哇，仔食西瓜啦！咁啊食完西瓜咧，佢就自己攞个西瓜皮喺度磨块面啊，捽块面 啊。系啊，有敷面噶。 话西瓜皮敷面噶，咩？我话敷啦敷啦敷，我唔中意冲凉嘛。老豆话：，你快啲去冲凉啊！我话吓唔冲啦，唔中意冲凉。佢话：，敷面唔得噶，要冲凉噶。佢话唔系俾嘢咬噶，就系咁呃咗佢冲凉咯，冲咗几次。佢话要冲几次噶，唔可以冲一次噶。咁我又好记得， 太耐冇冲。 我又好记得呢个画面。 佢 嗰阵时真系唔中意。 谂住冲咗几次可以抵消几日噶嘛。 咁所以呢个就我有好深印象。 系啊，你中唔中意食啊？ 我好中意食生果嘅，其实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嘅，尤其是一晚咧，我爹哋系会一次过食三种生果，即系可能先食个橙，然后再食个火龙果，然后再食只蕉咁样，或者系啊，佢系超级生果迷嚟嘅，咁所以我都系超级生果迷嚟嘅，所以我系 好 顺畅 喎 ，Uncle 应该 应该 OK 坐喺度都随时，喂走啦，去厕所先 ，OK 嘅，坐喺度都随时Uncle 唔系嘛， 我未咁多饭，但我知道点解我唔系好中意食生果打个叉，系因为咧通常我食咗饱饭之后咧，我妈就成日逼我食生果食生果，但我个口我个肚已经唔想食嘢啦，所以我自此之后就唔系太中意食生果。 但系生果好甜噶嘛，所以其实我都唔系好理解。正常，譬如女仔啦，女仔好中意食甜嘢，你好中意食蛋糕，但系唔中意食生果。 通常生果配酸味嘛。 哦。 啊，同埋咧，另一种咧讲起生果咧，去甜品铺大家都中意食甜品啦，系咪？但我真系好少食有生果嘅甜品嘅。 即係例如嗰啲咩咧？唔係水果蛋糕，水果蛋糕我都好少食。例如佢同你講話食乜乜冰咁樣咁樣，通常咧個冰上面咧都好大劈生果，佢會刮咗個波噶嘛，咁佢砌到靚一靚噶嘛，我好怕食嗰啲嘅。 我哋 Can Man 家父好中意食呢啲嘅， 係咩？ 係啊，即係最容易做嗰啲咧，集過冰啊，集過涼粉啊，集過乜乜，集過乜乜，佢最中意食。 哎呀，好怕食呢啲嘅我自己。 嚇、啊，我覺得好正喎，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喜好嘅嘢咧， 人各有志啫。 係啦， 咁咩啊？今日個港豬就係切生果俾我哋食啦。 都似系噶啦，都似系噶啦。首先，我想问你中唔中意红肉嘅火龙果呢？ 我有食嘅， 系 听讲去厕所会屙血咁噶嘛？ 系啊， 同埋佢比普通嘅火龙果系更加有营养噶嘛？ 嗯，有 好嫌佢甜得滞啊！ 其实而家 甜系好过分嘅甜 啊！其实而家出咗一只黄色嘅、啊，外皮系黄色嘅火龙 果。哦，我知边只，我知边只。 系啦，咁仲有一只 麒麟果啊嘛？嗰啲叫做 麒麟果之后再出咗只新嘅，系啊，个 size 系同火龙果一样咁大， 佢而家同奇异果碾过，整唔同嘅颜色， 好 乱啊！ 有好多唔同顏色 啦， 咁咧我就嘗試啊，不如紅肉火龍果，我就上網見到人攞嚟染髮啦。咁我啲頭髮咧啱啱就漂染過，咁我就發現好容易上色，咁啊即刻諗住咧攞嚟試下紅肉火龍果究竟可唔可以攞嚟染髮呢？今日咧，思培咧就想挑战一下用呢个红肉火龙果嚟染发。话说点解会突然间谂到用呢一样嘢咧？咁就系平时我哋食呢个火龙果啦，最怕咧就系佢嗰啲红色咧系染到啲衫啊，或者染到啲手啊，都系好难洗得甩噶。咁但系就忽发奇想啦，就觉得啊。其实可唔可以用嚟做，譬如染嘴或者系可能当胭脂得唔得呢？因为我啲头发咧最近系飘过，咁就好容易上色。咁可唔可以攞嚟染发呢？咁啊，今日就嚟挑战一下啦。首先咧，而家咧就已经准备咗一个嘅火龙果，咁咧我就将佢切开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就将啲火龙果啦切咗一嚿嚿一粒粒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将佢榨汁，然后咧。就将佢摆上个头嗰度啦。好，时间关系，咁我旁边再处理一下先。哇，超核突啊！因为咧嗰啲火龙果咧，我而家想用榨汁机啦，但个榨汁机就冇电，咁所以咧我就决定用咗原始嘅方法，就系啱啱攞咗只碗咯，跟住之后咧就攞个筲箕，咁就将一啲果肉咧用手榨烂佢。榨烂佢嘅时候咧，比我想象中难啊，因为唔知系咪。本身火龙果咧，其实呢一个都好多汁噶啦，咁啊，始终如果要将佢变成完全系水嘅话咧，系真系需要有啲即系专攞嚟榨汁嘅嘢。好，但系唔理啦，整得几多得几多。好啦，五分钟之后咧，我而家就准备好啦，咁啊，已经将一啲火龙果嘅汁咧榨咗出嚟啦。一个火龙果今次买咗$15啦，红肉嘅。咁大約咧都係裝咗大約三分一個飯碗嘅汁嘅啫。咁而家咧就嘗試咧將佢搽落啲頭髮嗰度。哇，好核突啊！我而家係有兩節色嘅，咁啊深色嗰部分咧就冇漂染過啦。發現咧，好似其實唔係好吸到啲顏色，搽咗落去咧好似都冇乜反應啊。但係咧啲漂染咗嘅部分咧一上去咧就突然間就變得好深色啦，已經即係證明咧其實真係吸到啲顏色。其實頭先我揸嗰啲火龍果肉嘅時候咧，就已經搞到成隻手已經染到紅色，即係證明咧其實嗰啲色素係真係會上到落啲皮膚嗰度，所以。如果我哋唔即刻洗手嘅话咧，只手咧就会全日都系俾啲红色捆住啲手指甲。好，咁啊继续查下先啊。好，啱啱咧就查完晒啦，咁我都揾咗屋企人帮下手。咁跟住咧，而家就仲有啲果肉，咁啊同埋啲果肉咧都仲有啲汁喺度嘅，因为就咁用手揸咧，其实唔系好揸得晒啲汁出嚟啊。咁啊唔好嘥，我哋就将佢咧再敷埋喺头壳顶嗰度。咁啊稍后咧就俾啲相大家睇下，唔好吓亲啊！好啦，而家就将所有嘅果肉啦，同埋果汁啦，都已经摆晒上个头嗰度啦。咁我而家就已经揾个浴帽啦，包好住自己个头，就好似咧一般染发咁。咁就大约等45分钟再洗头，究竟会变成咩颜色呢？系咪真系染到色呢？晏电话嚟知下。 啱啱已经洗完头兼吹埋头啦，即刻睇下个成果先。嗱，咁见到呢啲本身比较浅色嘅头发呢，加咗呢一个红肉火龙果汁之后呢，係深色咗嘅。咁兼且呢，我自己觉得係有啲淡淡嘅红色喺度嘅，係好淡好淡嘅。咁究竟其他人睇落去觉唔觉呢？即刻问下 Dixon 同埋莫莉先。咁亦都将完成图呢放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啦，咁俾大家睇睇啦。 放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没有跟他笑容给样浓郁的雪茄，就别浪费时间介绍说起来吧。光亮的壁画，拙劣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冷清还拉了满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拼命的拉长，看到总有摇曳，戴着 headphones 是否盲目的孤独，说他们的时光相近，我想上辈子是否是就遇过你。喧嚣的海报躺在慵懒的阁楼阳台，而你是我脚下笔下的那一片海。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而我的咖啡糖不用太多，世界已经因为他甜得过头。这爱不落幕，光的心事的国度，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定制的沙发坐落在桌上，一封封城市献给天空的情书，当街的冷清还拉了满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物。双人舞， 刚听过有周杰伦的 Mojito。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点啊？觉唔觉得有红肉火龙果嘅颜色？ 嗱，如果你 啲头发嚟睇下， 如果你真系唔讲咧，我今日翻到嚟见到你嘅时候咧，我系觉得你啲头发只系甩色啫，即系只系你本身嗰啲啡色变到金色咯，但我一啲都见唔到红色咯。 但系冇深色咗少少咩？ 冇啊！ 我系之前系甩到变金噶咯。 你黑色嗰啲就好深色咯。 呢啲，因为黑色嗰啲梗系深色啦、 我呢啲我呢啲角度睇，我而家喺佢侧边啊嘛。我睇到呢啲位係有少少沉沉地，即係佢啲啡沉得嚟係有少少暗紅㗎，你打質啦。 嗱嗱嗱，下半部下半部下半部。 唔知啊，我呢個光睇唔好，可能你剪一執出嚟俾我睇。你剪一執出嚟睇下。 剪一執出嚟先睇到啊。 唔係因為我懷疑咧，佢係咧，因為個金色咧，咁如果啲頭髮佢上面有啲黑咧，你望落以為佢只係甩咗色。但係其實你留心啲睇嗰啲沉色少少嗰啲，應該就已經係㗎啦。 哇，好細心啊！果然係女仔先睇到，男仔完全覺得冇分別。 但如果你出街話俾我聽，你染咩紅色，我唔信咯。 嗱，女仔都係咁㗎，唔係淨係男仔㗎。不過咧，其實你染髮呢啲咧。 咧就想唔想色咧，好睇人嘅。因為咧我啲頭髮髮色咧，就算我身邊啲人個個話嗰只幾好都好咧，我係上唔到色嘅、嗯。我係天生好黑嘅啲頭髮。嗯、你哋見我之前紅色嗰個頭咧、嗯，我係即係買啲速染咧，染一個鐘先上到色嘅。咁、嗯、所以我係好難搞嘅、嗯。但係你頭先講紅玉火紅果咧，我就整咩就係、染個色咧，就係整污糟咗件衫咧，染色真係好難洗。 係咧， 係啦，因為嗰陣時咧我整減肥餐啊，就係點樣減咧？用一堆嘅生果打汁啊，其中一個就係要紅玉火龍果。 其實都幾瀨氣㗎，一食親紅玉火龍果你就搞到成手都係啊，或者周圍都紅色啊，會染色㗎嘛。 係啊，件衫就污糟咗咯，咁紅色咗一笪咯，都洗咗好一段時間先真係甩得 洗得啦， 最後會用漂水浸。 系、 哦、啦，因为佢锁色实锁得太劲啦。咁、嗯、但系咧，以我所知咧，出面坊间咧有啲人咧做一啲择染嘅工作啊，或者择染嘅铺头，天然择染咧，其实佢哋都会咁样做嘅。咁、嗯、所以有啲衫嘅 pattern 咧，佢哋用一啲生果颜色咧、嗯，去到变成嗰只颜色。 又或者咧，因为食用色素，可能大家都觉得哇，化学品啊咁啊嘛。跟住我有一次嘅 Lady M 啦，走咗去做访问整蛋糕嘅时候，咁、嗯、佢都话蛋糕咧有好多嘅天然色素咧，堪称天然色素，即系咩咧？就系、是、话用其他嘅食物去提炼一啲颜色，譬如南瓜就会有黄色出嚟啦、嗯，就系譬如好似红玉果就会有红色出嚟，就会染咗个蛋糕去等啲嘢食都可以有颜色嘅。 哦，系啊，咁啊，所以我觉得系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嘅。不过都提提大家就系食物咧，我哋唔好浪费吓。咁、嗯、所以我刚才咧就系将啲果肉都用埋喺个头度嘅。咁不过 染完之后攞翻嚟食， 咁啊冇咁核突。咁但系另外咧我觉得如果你譬如屋企真系有个火龙果就嚟烂嘅，咁、嗯、你又唔想掉嘅，咁啊攞嚟做其他嘢咯。系、嗯、啦，咁今日咧，其实我都想俾大家试下，因为咧，坊间其实咧之前都有话用食物嚟做一个化妆品啊嘛，咁、嗯、究竟用啲咩食物可以做化妆品，同埋效果如何咧？今日就唔化一个全妆，因为咧佢啲全妆真系个底妆系用花生酱加面粉，咁、哦、我又唔想糟蹋你哋块面。 好想食， 嗰啲我成日觉得系扮老人家啲特技技巧先至会用， 因为面粉嘛， 同埋花生酱啊嘛， 甩甩地皮咁样可以整到。 系啊， 其实咧 老人家甩甩地皮嘅 feel 咯。 你咪想整落我嘴啊？咁我搽润唇膏先得唔得？因为我惊我敏感，好易敏感。 真系噶，生果都会敏感啊？ 生果 OK 嘅，系啊。 其实我系想话咧，啱啱就 high 嗰啲红肉火龙果带翻嚟俾大家睇啦。其实系可以做胭脂噶，咁啊一阵就净系俾大家试落个嘴度啦。你睇我，我唔搞你哋啦，搞自己啦。哎呀， 黐线，你冇化妆噶？ 冇，今日啊冇啊，个面冇嘢。 啊，你冇化妆啊？ 落咗少少遮瑕咯。 但系佢嗰个即刻个腮系真系红咗。 系咯，好似敏感咁。 但系我就系觉得咧，而家大热天时唔系唔好听佢讲，但我就觉得咧，大热天时咧搽咗呢个之后出街会好立啫。 会唔会啊？ 其实冇喎、啊，你哋要唔要试下？ 唔系、啊，但系认真、啊，如果红玉火龙果咧，咁会唔会咧惹蚁啊？反而你搽上面度， 可能会。 即系例如你话，诶、哎，我今日想要天然噶，我去沙滩咁样，同我嘅男朋友去沙滩样咁样，咁最后你成面都蚁咯。 一瞓完之后俾蚁嬲住， 系 啊，其实有风险嘅。我觉得唔系好黐，可能我本身个人比较干。我覺得冇嘢喎， 佢用乜嘢可以抵勝過你嗰句説話呢？因為本身我人幹， 唔係佢為咗要將自己今日港珠成立 係啦， 去打橫嚟講咁滯。 嗱，但係個粉紅色係咪好靚先？ 其實我 OK 嘅， 唔係喎，喂，我捽完之後我完全冇顏色， 我都係喎、 啊，點解啊？ 可能我唔敢捽得多咯、 啊，可能因為我膚色黑啊，你膚色白啊，所以我膚色黑咁咪咪上唔到，認真啊，真係上唔到咯，我啲膚色。 咁要多啲喎、啊， 咁你要諗下係咪你啲膚色黑啦？ 因為我混黑啊，可能。 好啦，咁啊，跟住我帶咗三樣嘢啦，今次俾大家體驗下，淨係試嘴啦。咁佢就話咧，其實嘴都可以用唔同嘅顏色嘅，因為紅色咧可以用唔同嘅食品嘅。咁啊，帶咗三樣嘢。咁稍后拍片俾大家睇啦吓，分别有一个火龙果啦，有一个辣椒酱啦，同埋一个番茄。 风烟接近，天空灰暗，即将战争。你却设法安心，当天信仰都给软禁，孤岛已不断的绿墙。其实我们各自有些牵挂，全城危难怎说绵绵情话？这世界快要塌下。被风吹远 打，城墙拨有音被追赶跌进低洼，你与我放弃对话，未体恤我吗？谁曾被爱亦会像沧海急雨变化，共聚都要怕病毒失控吗？逐渐远离今日是末日吧，分开以后亲身见证不幸觉醒，你怕会变孤星，一起抗命，一起好胜，推翻我当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次新闻。本港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7宗，其中9宗个案与早前的确诊个案有关，8宗个案源头未明。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名3岁确诊男童的父亲早前确诊，3人是港泰护老院员工，2人是平石村滨记粥面美食店确诊个案有关。另一人去过平石村的曾鲜寿司店，有2人分别是屯门建业饭堂的收银员和水吧。另外有8宗确诊个案源头未明，患者分别居于慈云山的万年戏院大厦和慈正村正康楼、土瓜湾岭南大厦、元朗康德阁和天水围等。至于12宗输入个案，至少4人是菲律宾女佣，亦有来自德国和土耳其的海员，以及美国速递公司的机师等。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形容，现时是疫情以来最严重的情况，说现时已经是全港爆发，若果市民仍有很多活动，感染控制意识不足，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他表示，跟3月的时候比较，现在很多居民、的士司机、老人院社群早受感染，学校亦有个案，所以严重很多。张竹君表示，会向慈云山街市的商户派发样本瓶作检测，亦要求街市要大清洗。至于有入境处职员初步确诊，患者居住慈云山慈正村，源头有机会是慈云山而非工作地点。至于涉及连锁店莎莎职员的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曾经同其他同事打麻雀和吃饭，又曾经到柴湾总部开会，涉及大约50人，会追踪相关人士。另外，德望中学的确诊个案曾与另一名确诊同学打排球，但当日是本月3号，可能未必有直接关系，但双方之后亦有接触，而排球队共有13名同学和1名教师。 民主派舉行立法會初選，截至下午3:01，共有59,000多人參與電子投票，多區俾市民投票嘅服務站出現人龍。喺黃埔一個票站，下午人龍一直維持喺幾十人。有市民話：如果九龍西九個民主派候選人都出選，相信建制派會比民主派取得更多議席，期望初選有助民主派配票，可以光復立法會，在議會內制衡政府。另有市民表示，現在議會民主派發聲機會好少，支持政府的希望能夠趁現在仲能夠表達意見的時候，選一些能夠代表市民發聲的議員。又認為有人亂用港區國安法扣帽子恐嚇市民。有投票的市民指出，投票是因為如果香港僅餘言論自由、投票自由都不珍惜，不知道香港人日後還有哪一些權利。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下周中后期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TV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署对开有意外，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元洲村。咁就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署有意外，龙尾元洲村。至于较早前喺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桥面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仍然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封路方面，在龙翔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介乎天马苑至到观景台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去到呈祥道接近松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黄竹街一段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村。在新界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挤塞。之后提提大家，在石澳泳滩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的7:00，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新巴九号线的石澳总站是临时迁移至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c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 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动作啦，子龙邀请咗三位朋友上嚟啊，咁佢哋分别喺三个唔同范畴啦，都系好厉害嘅人物啦，但系佢哋一齐上嚟咧，就成为咗一个小组，就名为啦 Metropolis Century。咁啊，逐一介绍三位先，分别有王长， 喂，我系王长啊，大家好啊。 另外有嘉强， 系 ，hello， 亦都有 Elvin， 大家好。 咁点解即系我哋呢一班嘅宅佬会走埋一齐嘅咧？ 我哋一班过咗期嘅宅佬，其实我哋其实本身唔系好识嘅，但系就因为有一本书，就系呢、這个Metropolis 嘅一本图集， 系 就令到我哋走埋咗一齐，就令到我哋会觉得咧，就由呢个 Metropolis 嘅开始咧，我就会发现原来我哋好多兴趣都系大家会认为咗啊，都系啲宅男好典型嘅兴趣啦。咁但係呢裏面原來有好多文化底蕴，咁我哋希望話到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做啲研究呢係可以俾大家去了解多啲究竟我哋嘅興趣係啲咩嚟，咁所以 Metropolis 係呢一件事嘅開始嚟嘅啫，其實將來我相信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 topic 呢係值得同大家分享。 講緊嘅就係呢一套電影《大都會》，1926年誕生嘅一套電影啦。咁啊，今集啦關鍵啦，因為我哋一齊會循著討論呢套電影之餘啦，亦都會講啦，將會有一本書會誕生，而呢一本書就係由呢套《大都會》嘅電影裏面嘅唔同嘅畫面咧，再拼湊出嚟嘅一本圖冊啦。咁而呢本圖冊啦，我哋頭先咧都即係做咗一個開包儀式，一個開箱儀式啊！ 大家要上網睇翻， 係啦， 即係呢個開箱儀式，我哋就好感動啦。 係， 都想睇下大家睇完之後感覺係點？ 係啦，因為真係啱啱由日本空運到港，我哋就真係連埋啲 bubble 紙啊，各樣嘢咧拆開、打開，突然間發覺本書好似發光咁樣樣。 係，因為我哋對呢套戲嘅睇法咧，即係當年嘅經典， 係 差唔多100年前。 嗯， 所以我哋对我嚟讲，我呢件事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 系一个小仪式。 系啦，咁而呢本书亦都好少嘅啫嘛，因为日本嗰边我谂系印几百本嘅啫。 嗯，而最关键啦，我哋一阵间会话俾大家听啦，呢本书其实就唔会公开发售嘅，咁但系书展就会见到，你想拥有啦都得嘅，仲可以加埋你个名落去添。不过而家卖少少关子先， 系啦， 一套电影点解隔咗接近100年，仲会有人攞翻佢嘅底片啦、菲林啦，然之后将佢整成一本嘅圖冊再見街，呢套電影究竟有幾犀利咧？ 首先一件事就係我覺得啊，佢應該係歷史上差唔多係第一套科幻電影。係係啊，即係如果大家對科幻電影有興趣嘅話咧，你首先要知道啊啲科幻嗰啲概念點嚟先啊嘛。 係 咁而講緊100年前喎，冇 CG 嘅，即係你所有嘢你要冚佢出嚟先可以拍。你唔係用口講嘛？嗰陣仲係默片、黑白片年代， 對白都冇， 冇對白咁滯啦。即係佢有幾句字幕咁樣寫咗出嚟，有幾句啦，唔多嘅。咁你諗下咧，嗰個時候點樣將一啲科幻嘅諗法去呈 現咧？ 佢仲要唔係話啊，我俾支死光槍你就算嗰種科幻，佢係成個城，因為 Metropolis 係講嗰個城。 嗯， 係啊，咁嗰個城係佢仲要話俾啲階層之間嗰個分野。 系 咁啊 ，Elvin 咯，有啲剧情可以话翻俾我哋听系咪咯？ 咁嗰套片咧就2.5个半钟嘅，咁我冇可能讲2.5个半钟噶嘛。 系 咁啊，可能系3分钟之内讲一讲啦。咁初一开始咧，我以为呢套系爱情片嚟嘅， 因为佢类似噶， 类似噶，系啊，系啊。 但其实睇到后半咧，觉得要系社会斗争阶级片嚟嘅。 嗯， 系啦。咁一开始就系一个城市咧 ，Metropolis 就好先进、好发达啦，高楼大厦、居水马龙咁样啦，好绮丽。咁啲人咧就生活就好安穩啊，就得閒就做運動啊，做一啲藝術表演嗰啲啦。咁但係其實原來咧底下咧有個底下嘅城市，城市下面咧就有啲機械就支持上面嘅城市運作嘅。而操作機械嗰啲人咧就每日咧就要翻10个钟头工，係咁不斷咁操作機械，好慘，好似行屍走肉咁樣翻工放工。咁佢哋咧就未見過上面個階層點生活嘅。咁其實佢哋就一個被奴役嘅一個階層啦，咁樣 即係種地上人同地下人嘅分別。 冇錯啦，冇錯啦。而地上人咧都唔知道原來個城市係有地下人嘅存在嘅。 嗯， 佢哋係冇諗過點樣呢個城市邊個 support 佢哋咧，冇諗過。 嗯， 咁呢個城市一個主腦咧，個市長咧就 佢規劃曬所有嘢啦，即係咁啊上面點運作啊，下面點運作啊咁樣啦。咁佢有個仔嘅，個仔咧就即係都好無知下嘅。就以為咧，吃吃玩樂啊咁就得噶啦，即 係好勁嘅佢個 二世祖嗰啲嚟。 佢個花園咧，即係淨係有啲女仔同佢喺度，即係 走似玉林啊， 係啦， 吹下水啊，食下葡萄啊咁樣啦。 咁然之後，你會見到有啲孔雀啊，有啲鶴啊咁樣出現咁。 好誇張， 係啊！即係你諗下，佢拍出嚟，佢唔係用 CG 做俾你睇嘛，咁佢即係要捉只孔雀擺喺度，你先一睇噶嘛。咁所以佢呢啲，我覺得佢做得好啲 啊。同埋係啊，我覺得最有趣嘅咧，就係即係呢一套電影咧，啟發咗好多往後嘅電影啊，或者題目啊，呢類型嘅概念啊，因為而家我哋咁講啦，即係喂好容易啫嘛，你諗下 Iron Man 套甲，你 CG 好容易做，但係嗰個年代要做一個城啦，仲要即係我覺得最勁嗰樣嘢就係佢有呢啲嘢之前就係要有啲 concept， 即係呢啲 concept 邊度嚟嘅咧？ 同埋佢要諗到啊，即係有啲位，譬如你咁講啊，有個地下城咁，咁啲人點生活咧？ 係， 咁我見到佢裏邊啊個鐘咧就得十點嘅啫，冇十二點嘅。咁點解得十點呢？原來佢有個諗法嘅就係、是、啊，如果一個星期每日再偷你兩個鐘，其實每日偷你四個鐘啊，咁你就以為你見唔到太陽嘛。咁我有冇一個星期過嚟咧，我偷出嚟嘅時間咧，你就可以多咗一日。咁呢個工作時間咧， 又多咗啦， 俾多一日工作時間我。不過佢連呢啲咁樣嘅細位佢都諗埋，你諗下佢會覺得啊，我就係嗰個市長啦。啊，你其實嗰個導演都係 Chris Lane 咧。都是一個諗嘢好癲嘅一個人嚟。 係嗱，呢個最緊要嘅係咩咧？即係我哋一路喺度講啦，大家都可能有興趣睇嘅話咧，其實喺 YouTube 已經有睇啦。我知道 Elvin 同埋加強啦，特登睇多一次先上嚟一齊傾偈嘅。 係啊，我覺得係咯，回應啊頭先啊黃長講，因為佢嗰、那個諗法咧，嗰、那個構思、那個世界觀咧，我覺得同佢哋嗰個德國人嗰個思維咧好有關係。即係你即係大家認識嘅德國嘅設計啊，嘅建築啊。甚至乎佢哋一啲運動員啊，都會俾到一種我哋好、那個感覺係好嚴謹啊、好仔細啊、一絲不苟啊，諗得好長遠啊、計劃好周詳嘅一個感覺。咁呢套戲正正展現咗呢一種咁嘅味道。 係， 佢呢部戲簡直係等於一個科幻電影嘅一個宗教一樣。咁所有人都喺呢一個宗教裏邊咧，提取一啲諗法去發展。 係嗱，講緊呢一套咧，其實唔係荷里活嘅科幻片嚟嘅。是德國的片嚟 嘅，係啊，好多人都搞錯了以為是荷里活嘅電影。 咁話，即係講到宗教，大家都知道，即係過呢三四十年啦，都講緊 Star Wars。即係一個好勁嘅文化咁樣，但我哋即係睇呢本圖冊又好啦，或者睇套電影都好啦，都發現咧有好多好相似、好相近，甚至乎可能係直接影響嘅細節喺裏面。 其實都係嘅，嗱簡單講就係、是，如果我哋就咁睇 Star Wars 嚇、啊，即係大家記得啲機械人嚇 C3PO 佢個樣 金色嗰、那個 係啊，金色機械人同Metropolis 裏面嗰個女機械人咧好似嘅， 係、啊、無論係個線條啦。甚至乎啲頭面上嘅刻畫， 個面上上面啊，或者佢身形嗰個動作啊，都似。咁啊，後來睇翻啲 report 咧，先知道原來佢真係佢設計呢個機械人嘅時候咧，係有向啊女機械人 Maria 致敬嘅。 係， 仲有啊，其實好多我哋而家嘅流行文化咧，都係由呢度嘅源頭串出嚟。例如。啊！即係我哋成日講 Superman， 佢生活嘅城市叫 Metropolis 啊嘛，係啊，咁啊 ，Jerry Siegel 已經話佢當日寫呢、這個城市嘅名嘅時候咧，就因為係睇咗呢套戲啊，對佢嚟講嗰個係經典嚟噶嘛，咁我覺得啊，如果超人要有一個地方生活咧，佢就要喺 Metropolis 嗰度生活。如果我哋睇到戲，你會見到咧，佢嗰啲高樓大廈，有啲空中嘅管道啊，啲飛行嘅汽車啊，1926年嘅俾呢啲嘢我哋睇， 對我哋嚟講，其實到今日都未完全成功咁樣展現到出嚟。 係，起碼空中嘅汽車係到而家都未完全誕生啦， 未成為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啦。即係我知佢有呢個科技，但係我哋唔會坐到噶嘛。 係啦，未普及。 係另外就機械人啦，即係佢嘅機械人，你話俾你知，佢係可以做到同真人一樣樣嘅。 嗯， 咁呢個我覺得又係當時真係唔知佢點樣諗得到。 係， 咁而出嚟嗰個效果亦都對我嚟講係影響咗好多代啦。香港都有人拍過， 嗯， 係啊，即係徐克導演1988年出過一套《鐵甲無力瑪利亞》， 葉倩文做嗰套啦， 係啦，佢直情就叫佢做瑪利亞，係啊，佢根本就係話，因為我講到明嘅啦，我就向呢套戲致敬咯。 嗱，呢個都關鍵嘅，因為我哋一路睇好多科幻片啦，甚至乎太空片啊，或者係唔同類型嘅，即係啲好超現實嗰啲概念咧。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呢一套電影大都會咧，係啟發佢哋啦，甚至乎咧係幫佢哋咧有一個好似先導嘅感覺。咁但係我自己一路即係留意呢本書或者以前讀電影睇呢套作品嘅時候咧，細個唔係好睇得明啊，即係哦咁樣咯。但係而家睇咧，你就發現同我哋好多流行文化咧，真係連埋噶。 嗯。系啊，即系你所有嘢，你发觉啊，原来佢都系有原因地出嚟、嗯，因为大家可能喺开始做创作嘅时候咧，系有睇过啲类似嘅嘢，可能有啲人佢系冇睇过呢套戏啦，但系佢睇过啲受呢套戏所影响出嚟嘅作品啊嘛，咁所以嗰啲其实入晒脑喺我哋嘅血脉里边嘅，其实系 三位啦，我哋都系 kind of 宅脑啦。 过咗期嘅宅男啦， 系啦，即系我哋自己睇呢啲就即系突然间好 high 又好兴奋啊！哇，原来系咁啊，原来系咁啊，原来系咁噶。咁但系呢本图册出现咗啦，你觉得同睇电影嗰个情况有啲咩唔同咧？ 电影系一个好 smooth 嘅一个载体，我觉得，即系你有成个古仔睇晒，但系咧我哋经过一个咁 grand 嘅一个呈现咧，就会俾我哋有一个好深刻嘅感觉，就系、是、我哋呢班所谓宅佬咧。其实我哋所喜欢嘅潮流文化，佢系有一啲好实在嘅文化底蕴喺里边。 嗯， 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就咁睇咧，我哋唔觉得嘅，你咪一班人咧中意高达啊，中意咸超啊，中意睇 Marvel 啊，即系咪觉得我哋系啲咁嘅人？但其实我哋里边好多嘢，即系 Metropolis 呢套戏 detail 睇，你攞住个图册出嚟再睇，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佢即的而且确佢系摆咗好多文化背景喺里边，同我哋去分享。 系啊，系咯，你讲得好啱。咁啊，譬如呢本图册咧，佢而家系好似我哋而家好兴话将一啲中意嘅电影啊、美剧，我哋会 cap 咗张图出嚟去研究啊嘛。 系 呢本图册正正就有呢个魅力喺里边。咁除咗头先黄总讲嗰啲睇嗰啲科幻嘅源头之外咧，其实佢喺建筑啊、美学啊，甚至乎服装上面咧，都有好多嘢值得研究。如果你有细心去睇翻呢套戏啊，而家有一本书咁样即系逐页睇，你会发现而家佢里边嘅室内设计啊。建築啊，啲人嘅服裝，甚至乎用啲水杯啊，用啲小物，都係正正係而家流行嘅一啲嘢嘅，即係一啲文化嘅影響新現嚟嘅，咁啊好精彩，可以慢慢去觀摩呢樣嘢。 甚至乎我自己嗰陣時讀電影咧，阿 Sir 都有講啊，佢個構圖啊，嗰種美學咧，你諗下，你點樣可以拍到啲咁巨型嘅高樓大廈咧？即係你如果要用一個例子相近嘅咧，就好似鹹蛋超人。啊！你点样可以即系影到一个咸蛋超人嗰俾怪物掉咗落间屋整烂晒佢咧？咁呢啲其实有少少相近、相类似，可能分分钟喺呢度影响出嚟，或者延续出嚟添。 咁又谂下佢同咸蛋超人嗰个年代咧， 中隔咗 30年 喎。系啊，咸蛋超人50年代啊嘛。 喺佢嚟讲嗰个时间咧，其实系好难有人去想象到可以将呢件事呈现到俾大家睇，因为佢。在德國的那個時候其實剛打完仗、但是蕭條的時候你說他要將這些東西變成一套電影他都使了即如果我們看回 record 呢他是使了大概20套至30套電影的 budget 才拍到一套這樣出來、 好誇張都很難想像第一那個年代有這麼蕭條第二就 是用這麼大量的錢但是不是很收得 他很難收得的為什麼呢因為套戲告訴你一個階級上面有些鬥爭導致到咧普羅嘅市民咧係受到剝削嘅，咁、但係你諗下嗰陣時啱打完仗，大家其實冇工做，係啊，邊有人剝削我啫？你嚟剝削我唔該你，咁即係佢嗰個諗法係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唔係喺嗰個時間好貼到嗰個市場嘅需要，但好多經典都係咁，就係、是、你同嗰個市場現狀啊。 有個好遠嘅距離， 嗯， 故此佢先能夠成為經典啊嘛。 係 呢啲經典咪賺唔到錢咯， 仲有呢啲經典真係你咁多年之後睇咧，你都可能有少少共鳴啊，甚至乎你會喺裏邊有啟發。 係啊，咁但係對當其時嘅人，普羅觀眾可能唔特別中意，但係希特拉就識嘢。 嗯， 希特拉就覺得啊，我哋國家有咁嘅人，咁啊叫阿哥培爾咧，真係走去揾阿導演阿 Fisling， 係 就想佢幫佢手，就幫佢做佢嘅宣傳工具咯。 嗯、 哇，幾驚啊！即刻走咯，去咗美國咯，走。 好彩嗰時冇參與， 係啊，咁啊走咗，咁佢跟住就喺美國再繼續拍戲嘅，即係喺 Metropolis 之後嘅。幾年咧，即係冇耐之後佢就已經走咗。 嗱、嗯、，Elvin 就真係有撚到 YouTube 啦， 我特登撚嘅，琴晚真係。 係啦，咁啊嗱喺片段裏面啦，同呢本書裏面咧係有啲唔同嘅，我知道。 咁嘅其實第一套片咧到你而家喺 YouTube 上面見嗰套咧有啲差距嘅，因為咧喺放映嗰陣時咧係俾人 cut 咗啲片段嘅，四十分鐘到左右， 都唔係一啲噶啦，都幾拖噶啦， 四十分鐘嚟咗，係啊，半套戲嚟嘅。 跟住嗰套片咧，因為日久失修啊，或者打仗關係咧，有啲菲林嗰啲格數已經冇咗噶啦。咁2008年嗰陣時咧，喺阿根廷揾到啲殘餘嘅底片，就復修翻嚟。咁、 哦、 你而家所有喺 YouTube 見到咧，有兩款畫面，一款咧就係、是、好正常。好 smooth 嘅，啲顏色好均勻嘅。另一款咧就係、是、比較朦多啲 grain， 同埋有啲黑線條咧就係、是、復修翻嚟嘅。咁、 嗯 啊、當然佢仲有啲係未揾得翻嘅，咁我用文字啫，有兩版文字交代咗呢個劇情嘅。 咁而家我哋睇到呢一本圖冊啦，最特別嘅地方就係頭先 Elvin 講原本嘅電影嘅畫面又有啦，亦都有頭先講喺2008年揾到嘅菲林底片。復修，所以你都見到點解突然間有幾幅畫或者有幾幅圖咧，好似蒙咗啊，或者好粗微粒啊，即係我哋呢個年代講話起格啦，嗰個年代唔係數碼嘅時候就粗微粒啊嗰啲嘢，就會喺呢度裏邊。而最特別嘅咧就係呢本圖冊，點解話啱啱我哋先一齊咁樣開箱咧？就係、是、其實就算書展咧，都冇得現場發售嘅。系啦，咁如果大家真係都想了解呢套电影啦，或者真係想拥有呢本书呢，就要预订呢本书。其实都几少可去书展，唔係买书，係要订书 喎。事实上我哋个量都唔係真係好多。第二呢就应该未嚟得到香港住嘅。我哋而家手上面揸住嘅都係唯一嘅一本係书版嚟嘅啫。咁嗰件事仲要再制作。 但係哇，版都好夸张喎，因为好重㗎喎， 4kg 啊， 係 囉。咁同埋我都希望令到即係普羅讀者呢對於Metropolis 呢一件事情、啊、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套戲喺呢個成件事情對於嗰、那個科幻文化影響有幾多呢，有多少少嘅了解，希望大家可以知多啲。咁所以我哋做咗本書仔嘅，咁、希望喺書展度派發到俾大家咧，點樣派俾大家，我哋再研究。 一本導讀，一本潮讀大都會啦。 係，我又繼續潮讀一下。係啊，咁啊潮讀呢個科幻文化咁樣。 係，咁而關鍵啊，阿強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頭先話，點解我哋個名可以喺本書上面印出嚟嘅咧？ 系咯， 佢誕生嘅， 佢誕生嘅，系咯，咁就睇下有邊一啲朋友係就係同我哋一樣啦，咁熱衷呢、這個即係、就是、科幻文化嘅呢個源頭啦，咁去參與呢件事，一齊去做呢本書。 就係如果你都好喜歡呢套電影啦，好喜歡呢個文化啦，咁啊亦都想將呢個文化啦繼續傳承落去啦，咁咧你就可以參加呢個眾籌計劃啦。咁咧只要你即係預購呢本書啦，咁啊會將你個名咧就會印咗喺本書嘅其中一啲部分裏面。擁有呢本書嘅時候，你都會發現，其實本書都係我哋自己生活一部分，我哋又變咗本書嘅一部分。咁呢個就係幾有趣嘅 project 嚟嘅。咁如果係嘅話，到時大概會係幾時見街度呢本書？ 書咧就應該12月到就 年尾到 到香港嘅啦。咁啊，但係大家可以喺書展嘅時候就見到部分嘅畫面咯。 係，到時呢本都會擺喺書展度俾大家即係觀摩一下啦，俾大家可以感受。 應該要大家嚟睇一睇嘅。 係啊， 但係冇諗住俾你揭咯。 只可遠觀而不可揭觀啊！ 都要啦， 係啦。咁啊，嗱，講到呢度啦，期待啦，大家喺書展嘅時候咧，真係一睹呢本書呢本圖冊嘅風采啦。咁啊，我自己都覺得啦，睇呢本書之前咧。真係上 YouTube 揾翻呢套電影，係啦，了解一下，然之後咧再睇呢本書咧，搭落咧就別有風味嘅。咁啊，今集啦時間差不多到尾聲啦，再一次多謝三位上嚟同我哋分享呢本咁有趣嘅圖冊，而同我哋成個潮流文化咁有淵源嘅呢套電影《大都會》。再一次多謝你哋， 多謝大家， 多謝。